安，大家好， 大家晚安。今天虽然晚上刚刚出去，然后发现还蛮冷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回家下班回家的话呢，就是如果骑车的啊，或是通勤坐大众运输通勤的话呢，都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，因为早上蛮热的，对，但是到了晚上就变凉了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，不要因为早上很热，然后就穿的比较少衣服，比较感冒了。 哦，现在大家上班嘛，所以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有些人忘记带外套，对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带。 对，然后好像刚刚稍微有点飘雨，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雨具的部分。好，那就是聊一下最近很红的东西吗？ 对啊，最近你有在玩一个 Ask Me Top 3。 对，就是如果有追我 IG 的人，应该就有跟到，就是那个游戏它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让大家就是问问题，然后你选出心中的排名前三，然后就可以，你可以就是快速的知道这个人的大概喜好跟品味怎么样。然后你也有问我问题吗？ 对，然后我刚才发现原来是要问个排名的喜好。 对，他是问排名， 对， 不是问原因这样。 然后我问错了，我好像是直接问一个问题。 对，你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波加曼，然后他不是个排名。对，但我还是回答，因为我想说就让大家就是多了解一下啦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辣鸡呢目前已经有我们的官方 IG 咯，大家可以追踪起来，如果还没有追踪的话。对，那个账号的部分呢是67底线 maker maker， 就是辣鸡制造所，辣鸡制造的意思， 辣鸡六七， 对，67底线 maker。 所以如果还没有去追踪的人的话呢，就是记得帮我们追踪一下。对，就是因为上礼拜是跟大家聊就是吃饭的礼仪嘛，这次呢就想出来跟大家聊聊穿搭。因为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服装设计系，对啊，然后因为常常就是人家知道之后就会问我怎么穿搭，那我就想说来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所以等一下就会也会建议我嘛。 对，大家也会就是拿所长当范例来建议一下啦。对，然后今天的顺序呢，它就是从头到脚的来给大家建议。 好，那就开始 喽。开始喽。常常站在衣柜前不知道怎么穿吗？想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挑比较好吗？想知道女生说的穿得干净是什么意思吗？就让曾经是服装设计系的露奈呢，然后来建议你春天的穿搭吧。